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心。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心。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玲珑的大眼睛，高高的翘鼻尖，浓密的眼睫毛让它扎进你心间。小甜甜，妈妈对你甜甜，让你感受我对你坚定的信念。香蕉的嘴唇，涂上红的两片，见你之前把彩虹重新再涂一遍。想要贴贴，慢慢对你贴贴，让你知道我真心对你有感觉。 就靠近一点 girl， 跟着你的动作跟你一起点头。我想和你一起没有什么理由，喜欢是当时，那也不用考虑以后。我想和他不同，他也没有比较帅，对拍打着风，早就习惯了等待，等待的是你对我的期许。悄悄和我分享你的秘密，怎么听不见你的声音，怎么说明都不能说明，怎么办？我问你怎么办？请你给我一点点点的回应，对着天空发射出爱的信息，怎么办？回答我怎么办？ 我高高的挂机，聊天也不回应，让你知道被小姐的脾气有点大，吓得你不靠近。不着急，24小时我才给你打电话。其实我很心虚，怕你激情褪去，来来去去的感情搞得有点复杂。需要你的时候，习惯自己静默，等着你来发现我的伤感微薄。 听不见你的声音，怎么说明都不能说明，怎么办？回答我怎么办？请你给我一点点点的回应，对着天空发射出爱。就靠近一点 girl， 跟着你的动作跟你一起点头。我想和你一起没有什么理由，喜欢是当时，那也不用考虑以后。我想和他不同，他也没有比较帅，但拍打着风，早就习惯了等待，等待的是你对我的期许。悄悄和我分享你的秘密，怎么听不见你的声音，怎么说明都不能说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请你给我一点点点的回应，对着天空发射出爱的信息，怎么办？回答我怎么办？ 灵动的大眼睛，高高的翘鼻尖，浓密的眼睫毛让它扎进你心间。想要贴贴，和你超级贴贴，想要贴贴，和你超级贴贴。 你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放光明，这么今天好想你。 我听不见你的声音，怎么说明都不能说明，怎么办？ 回答我怎么办？ 请你给我一点点点的回应，对着天空发射出爱的信息，怎么办？ 回答我怎么办？贴贴，妈妈对你贴贴，靠着谢谢，但越来越决绝。 想要贴贴，慢慢对你贴贴，让你知道我真心对你有感觉。 想要贴贴，妈妈对你贴贴，靠着谢谢，但越来越决绝。 来自旭瑞杨纯的贴贴，冬天里抱抱贴贴，甜蜜的小情歌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唱。这首歌的段落划分很有趣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董鹏。周末我们还是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每到年末，到了扎堆发片季，大艺人小歌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第四季度，让我听歌选歌给一期节目的时间又超过了好几个小时。这是音乐界多年的习惯，接下来到了春节期间，发布歌曲的数量将会降低好多。最近的音综也不少，我偶尔会看两集中国潮音， 各种中国传统乐器，各类音乐风格流派的融合，再加上歌手在其中的表现，着实好看。这节目导演组选歌也很特别，我们来听宋雨宁这首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。 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呀，心里呀，心里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，温暖我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怎能忘记？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浪漫的夏季，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就在秋天梦里，我又遇见你，总是不能忘记你。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浪漫的夏季，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，温柔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怎能忘记？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浪漫的夏季，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哒哒哒哒哒。 冬天里听到一首关于夏天的歌，此时此刻你又想到了谁呢？我们连续几期都在节目中播放了滚石40周年滚石壮乐队特别企划中的歌，40支乐队挑选滚石唱片出版的单曲进行重新的改编演绎，今天节目中也会听到几首。这点听的过程呢，有点像开盲盒，有时候一听妈呀吓到了，有几首一听这跟原曲有什么关系吗？20多年前30年前的这些歌以新样貌呈现，看歌词的时候你会觉得跟现在的时代一点也不违和，人们的心绪状态、情爱里的爱情心理竟然也没多大变化，但形成的声响刺激和聆听体验、制作处理手法和技术可是改变了太多了。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换了头，何不等你把自己叫醒之后再来找我？如果说温柔变成我的罪过，何不让你的双脚随着时尚潮流远走？我应该好好把握，不要蹉跎。青春是一片小丛，即使不回头的云朵。不应该再次掉入泥沼之中，真正的爱情不会再来。 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忘了关那扇门，那扇窗，电光石火照亮。孩子离开了秋千，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。 2000年莫文蔚的《十二楼》被缺省乐队改编成另外一首歌，歌曲表现的风味完全不同，连最熟悉的副歌段落都快听不出来了，这应该也是自由改编呈现的意趣所在。这是董鹏主持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近时期的华语新音乐。平时我选歌挑歌差不多一分十秒左右会切换，什么是好的歌曲呢？前奏的乐器音色和引导感觉，开始几句是否动听，副歌是否好听或是有自己的特点，再有就是看歌词了，区区100多字是怎样的故事，怎样的讲述，怎样的催进。特别是现今旋律写作的能人越来越多，大多数都不差，那歌词越来越成为一首好歌的关键因素。一个好的作词和填词人写出的佳作往往令人叹服。很多年度大热单曲，你分析过后会记住几个高产的好词人。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在歌曲发布之后被听众大量转发点赞，来自毛不易《无名的人》。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，我没有新闻，没有人评论，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，曲折辗转不过陌生。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，

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周末我们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最近小霞又发表了以小霞为名的第二张唱片，我故意想去点开小霞的介绍，发现一个字儿都没有，明白了，这也是企划工作的一部分。小霞就是大名鼎鼎的歌手黄绮珊，赫赫有名的唱将，但之前你会发现她没有特别完整的专辑概念，直到六年前找到了制作人秦四峰，用小霞为名发表了一张唱片，才让听众跟评论界惊呼大好。这次的小霞 2.0 沿用了上一张的制作班底，无疑是本年度的又一张佳作。 无聊的一个人弹着钢琴，无聊的想给他加点东西，间想起了你，无聊的安慰着自己，寂寞也是一种甜美气，至少它不会让人太着迷，或许需要一个证明，没有你我真的可以一个人呼吸空气，吞噬所有痕迹，如果请继续想把剪刀半锋利刺进我暖暖怀里，怪我太深爱着你，我不想听你喧中甜美语气，至少它不会让人太着迷，或许我太需要一个证明，没有你我真的不行，一个人呼吸空气，吞噬所有痕迹，如果有意请继续想把剪刀半锋利刺进我暖自己。 作为这张专辑的开篇曲，小霞的声音响起，便将听众带入到她的世界里，钢琴缓缓伴随左右，人声和声若隐若现，情绪简洁而饱满。 小霞 2.0 保持了上一张的音乐风格，词曲编唱都很真诚，演唱的口吻发生了些变化。如果说小霞第一张是20多岁的女孩，而唱的是她的情真意切和义无反顾，小霞第二张更像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，可以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欣赏自己的独一无二。无论我刚说的20多岁的女孩还是30多岁的女性，你是不是觉得跟综艺节目中的黄妈是完全没关系的两个人吧？ 刚好的雨天打乱人潮的拥挤，滴过了3重甲一边吃鸡，白昼太短思念太长，悄然开始一句暖心两句担心，相爱何其重复的单位，吃相同的日子，炽热了心在雨声里又冷静，黑夜太长思念太短，无声停止，情理麻木的人终究会在爱里痛心，只因为习惯多情，重复的单位吃香 成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 最近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出版了一张奇怪又好玩的唱片，叫《猫登天空一》，主题是音乐跟猫，邀请旗下的乐队和音乐人为他们的猫创作全新单曲。这张合集的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只或很多只猫所激发的爱、灵感和勇气。发光曲线的创作角度是卧游，蜗居在高楼房间里的猫就是在卧游，你躺在家里刷着短视频也是一种卧游吧。由十首歌组成的《猫登天空一》里有很多有趣的歌，喜欢猫的朋友可以找来听听这张合集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